你直说，不用担心啊，我这个人是有话直说，你也应该有话直说啊。 听老师这么说啊，这学生真有话直说。专业对口，我觉得完全是一无所谓的事儿。你想想，当初朱元璋一开始是一和尚吧，后来人就变皇上了，人家就没提专业对口这事儿，不是干的也挺好的吗？话说小李啊，这天小心翼翼的向他非常抠门的太太说道：“ 媳妇儿，你给我点钱行吗？我这需要买把新梳子，我这旧梳子掉了个齿儿。” 听了这话，太太马上勃然大怒：“你有钱没点花了是不是？梳子掉个齿儿，你要换新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听了这话，小李耐心的解释道：“ 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这梳子上就剩这一个齿儿了。”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一天，在洛杉矶好莱坞附近的一家诊所里，走进了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一进诊所之后，他紧张地问大夫：“ 大夫先生，您要做的这个检查需不需要我把衣服脱掉呢？” 听到女明星的话，大夫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不用了，女士，我昨晚上刚刚看过您最新的一部电影。” 话说这天，非常瘦弱的丈夫拆开了妻子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拆开礼物之后，发现这礼物原来是一件比自己大了2号的衬衣。这瘦弱的丈夫很生气：“ 我说亲爱的，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衬衣吗？” 听到丈夫的抱怨，妻子满脸通红：“ 我当然知道了，亲爱的，可是我就是不想让卖衣服的小姐知道我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而这天，有一位先生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昨天晚上我和我太太意见不合，我太太说她想买一件新毛皮大衣，而我想在下个星期买辆新车。” 那你们的意见相差可算够大的，最后怎么样了呢？ 最后还好，我们相互妥协了。我太太她买了一件新的毛皮大衣，而在她买回来之后，我把那件大衣放进了我的车库里。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哈尔先生跟他太太驾车行驶在美国洲际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车啊，他太太突然对他说道：“ Harry， 我现在已经有心上人了，所以借着出来玩的时间，我想跟你说，我想跟你离婚，你明白了吗？” 听了太太的话，哈瑞并没有吭声，但是他的车速从每小时55公里提高到了每小时70公里。这时候太太又对他说道：“ 而且我不光想和你离婚，我还想带走我们的孩子。” 这回哈瑞还是没回话，不过这车速又一次明显提高，变成了时速80公里。这时候他太太又跟他说道：“ 真不好意思，亲爱的，我除了想把孩子带走之外，我还想要咱们的房子、咱们的船 和现在咱们开的这辆车。” 这回哈瑞依然沉默不语，不过车速已然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哈瑞太太对哈瑞这种无动于衷感到非常奇怪，最后她忍不住了，她向哈瑞问道：“ 怎么了，亲爱的？你就不想要点什么吗？你是不是生我气了？你倒是说话呀！” 这回哈瑞终于说话了：“ 不用，太太，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有的已经足够了。你瞧这边，我这儿有一个安全气囊和一条安全带，你那边什么都没有。” 在家，正在失去的感觉悄悄蔓延，你却以为我没发现。你擦的香水洋溢陌生的甜，我沉默以对的危险，是谁侵略你那曾经执着的眼，抹去从前渐行渐远。背叛美丽誓约，眼看温柔毁灭，你在撕裂我无力的心，要你看着我的眼睛亲口宣判结局，别说不忍心。曾经执着的眼，抹去从前渐行渐远。背叛美丽誓约，眼看温柔毁灭，你在撕裂我无力的心，要你看着我的眼睛亲口宣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我会 没等到你的电话，心里有点慌，偶尔会想到结束。我真的有点怕你会离开我。你会等我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不要冷冷的，我会感觉冷冷的。如果你真的要走也没关系，没